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66集，验尸。白玉堂微微皱眉，的确，那一声惨叫感觉好像挺严重的样子，但也保不齐是不是摔了一跤或者踩到蟑螂了，总不能翻进院墙去看。白玉堂边想边拽住要爬墙进去看个究竟的陆灵儿。 别乱来。 这时那扇小门后边传来了脚步声，白玉堂一拽陆灵儿，带他躲到了一旁的巷子，边将要探头出去看的陆灵儿拽了回来，边听着那头的动静。不一会儿就听到嘎吱一声，白玉堂侧身往巷子里张望，那扇小门打开了，里边出来了两个黑衣服短打扮的年轻人，双手抬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从布袋子的大小和形状来看，里面似乎是装着尸体。白玉堂微微皱眉，拉着陆灵儿又后退了几步，确保不会被发现。后退的同时，白玉堂忽然就留意到墙根的地方镂刻了几个字，槐树胡同。 这两个黑衣人行踪可疑，会不会就是包打听提到的那伙不知道身份和来历的神秘人？ 白玉堂微微一愣，原来误打误撞追着陆灵儿，竟然进了他和展昭要调查的那个槐树胡同。白玉堂对陆灵儿轻轻做了个嘘的动作，陆灵儿眨了眨眼，也对他做了个嘘的动作，乖乖躲在他身后。虽然陆灵儿诚心捣乱，有时候又不可捉摸，但是这世上有几个人的话他是很听的，第一个自然是他爹爹陆天寒，第二个是他姐姐和姐夫，而第三个就是白玉堂了。白玉堂带着陆灵儿悄悄尾随那两个黑衣人一起在七拐八拐的巷子里穿梭，这里地形复杂，这两人又似乎是有意要避人耳目，走得十分小心。边走两人还边聊天，说话的口音听着是本地人。 哎，又死一个，谁让他看到了不该看的呢？ 这样下去随时随地有危险。 没办法呀，难道你还想去告密？小心下场跟他一样。 不觉得有些伤天害理了吗？ 管他呢，保命要紧，人又不是我们杀的。 白玉堂和陆灵儿跟在后边，虽然能听到前边的对话，却不明白在说什么，不过的确是有人杀了人呢。 映雪宫里，陪着包岩和庞玉去集市买了好多书回来的影卫们放下东西歇了歇腿，却是找不到赵普和公孙了，有些纳闷。正这时就见小四子捧着个小托盘从远处走过，身后跟着提着个药箱子的萧良，紫影往小四子跟前一凑。 小王爷，王爷跟公孙先生呢？ 和小包子他们在验尸呢。 小四子回答了一声，众人才发现他手中的托盘里是一些瓶瓶罐罐镊子剪子，大概是公孙要用的。 尸体？钱老大和钱老二的尸体吗？ 嗯，衙门送过来的，映雪宫有冰窖，验尸很方便。 众人边跟着俩小孩去看验尸边纳闷。 虽然我相信白伯母肯定和上案无关啊，可是白家毕竟是有一定嫌疑的呀，怎么尸体就送到白家来检验的呢？ 确实不怕那帮江湖人不服气。 小四子看萧良，俩都是小孩，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倒是身后庞太师走了上来，手里拿着个茶壶，样子还挺悠闲。听众人疑惑，他笑了笑。 其实尸体原本也并不在衙门。 那在哪儿？ 这永州府衙门规模很小， 里头那位知府大人的胆子更小，凶案刚发生的时候，他让仵作检验了尸体，发现无外伤，第一桩就当作是病死处理了。没想到的是，又出了第二桩命案，知府大人毫无头绪，一听说江湖流言牵连映雪宫后，吓得六神无主。正巧钱月来要尸体，于是索性将两具尸体送还给钱月了。 哇，不是吧，这也行啊？ 简直荒谬，那万一对方做手脚呢，怎么办？ 更妙的是，刚才钱月将尸体送到映雪宫来了。 送来干嘛呀？ 送来让那黑子查案呗。 这招有点阴险啊。哎呀，看着还年少无知的感觉，钱月这小子肚皮啊果然是黑的。 那我爹怎么处理的？ 放心吧，那么容易被黑就不是黑子了。你爹让人将尸体留下了，索性将映雪宫的西跨院征用士兵进驻，成了一座临时衙门。陆雪儿和白夏还有所有映雪宫的人都从西跨院搬走了，平日不得走动，也算避嫌，免得日后找人说闲言闲语，还坏了那黑子的青天招牌。 众人点了点头，包大人这么处理还是挺妥当的。 那个钱月呢？ 本来说想找展护卫和白少侠聊聊天，不过两人正巧不在，九王爷太忙也没空搭理他，所以最后只好先走了。 众人都点了点头，随后几个影卫有些好奇地问太师， 王爷在忙什么呢？他不是很闲吗？ 该怎么说呢，一言难尽，总之就是忙啊。 众人看不明白太师嘴角那一抹促狭的笑容表明了什么，直到走到了验尸房门口才恍然大悟，同时哭笑不得。此时验尸房里，公孙边验尸边说话， 低一点，再高一点，哎，停，好，就这么别动啊。 众人默默地按住想要抽搐的腮帮子，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诡异来形容。只见公孙正在认真地验尸，不过他双脚都不着地，腾空着，最有趣是他腰上绑了厚厚的一圈护腰，腰都弯不下来，然后赵普搂着他腰拖着他呢。公孙让往前点，赵普拖着他往前一些，往下点又往下点，这样公孙就不需要弯腰了。大概是因为伤了腰部又要验尸不方便，索性胸部以下不动，便于养伤，而行动就靠赵普了。赵普无奈地拖着公孙，他倒是没多少分量，拖着也不累，就是赵普别扭啊。为了满足公孙对距离和角度的要求，赵普一会儿要拖着，一会儿要抱着，一会儿又要搂着，跟公孙最近的时候就几乎脸贴脸。公孙还特别专注，盯着尸体目不转睛，手上也忙。赵普手脚有地方放了，但是眼睛没地方看，看公孙吧，离得太近，不知道干嘛，总是面红心跳。公孙还瞪他， 不要动，稳点。 赵普被公孙一瞪，就觉得心跳更快了，可往别处看吧，公孙正切尸体呢，血肉模糊的一片哟。九王爷觉得自己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这会儿小四子和萧良跑了进来，萧良帮小四子扶着板凳，小四子站在板凳上，打开药箱和摆好托盘，帮着公孙递剪子镊子，顺便帮他爹爹擦擦汗。萧良见赵普虽然没验尸，但是也一脑门汗，就伸手递了块帕子给他。 师父，你累不累啊？要不要找个人换换你啊？ 不用，这书呆这么轻，才不累呢。 赵普双眼瞪得溜圆，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公孙回头斜了他一眼，不过倒是也没跟以往似的炸毛，更没说叫谁来替赵普的班，而是低头继续忙自己的。 众人都默契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哦呦，公孙平时总跟个刺猬似的，特别是对着赵普的时候更刺猬。哎，怎么这回突然刺都收起来了？客栈里，展昭和陆天寒面对面坐着，两人喝了半壶大麦茶，吃了几个豆沙包。话说陆天寒还真的买了麦香园的豆沙包回了，他之前就在洛阳游玩了一阵，在麦香园吃了点心，很喜欢那边的大麦茶和豆沙包，于是买了好些回来，今天随手拿了一盒子，又揣了个茶包，准备陆灵儿饿的时候给他吃的，没想到在这儿跟展昭吃上了。展昭边吃豆沙包边问他， 去洛阳的时候是鱼头洞府里面的剁椒鱼头了吗？还有沙花街有一家卖水晶虾饺的，天下一绝。还有李氏的荷叶粉蒸肉，张氏的陈皮果子，钱氏的芋头酥可以带回来送人，那个放了久了还会更好吃的。 哎呀，白去洛阳一趟啊，早知道去前问问展昭。 远处屋顶，殷侯哭笑不得， 他俩还挺聊得来啊。 天尊和吴沙坐在一旁感慨，陆天寒是个不着家的人，几乎全年都在四处游历，而且特别喜欢路过某处带礼物回来送给亲朋好友。白玉堂以前喜欢到处跑的性格估计也是随他，只是陆天寒肯定没想过自己游逛了小一百年，还有这么多东西没吃到过。 你这外孙舅舅是怎么教出来的？哎，他像谁呀、啊？那么爱吃？ 人家小孩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展昭小时候的梦想呢？ 吃遍天下无遗漏。 天尊和吴沙愣了一会儿，又笑得趴在屋顶上捶瓦片。 你俩用不用笑得这么过分呢、啊？你俩自己的徒弟也很奇葩。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